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会道彼岸品第27。儿时善现文士于矣，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具圣觉慧，虽能习行如是身法，而不摄受诸有圣报。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具圣觉慧，虽能习行如是身法，而不摄受诸有圣报，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自性中而能不动。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于何自性而能不动？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能于无性自性不动。具受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与何无性自性不动？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能与色蕴乃至识蕴自性不动，能与眼处乃至意处自性不动，能与色处乃至法处自性不动，能与眼界乃至意界自性不动，能与色界乃至法界自性不动，能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自性不动，能与眼处乃至意处自性不动，能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不动，能于地界乃至十界自性不动，能于因缘乃至增上缘自性不动，能于无名乃至老死自性不动，能于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不动，能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不动，能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性不动，能与苦集灭道圣地自性不动，能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性不动，能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不动，能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不动，能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自性不动，能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自性不动，能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自性不动，能于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不动，能于五眼六神通自性不动，能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不动，能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自性不动，能于三十二大师相八十随好自性不动，能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不动，能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不动，能于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自性不动，能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不动， 能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不动，能与一切智智自性不动，能与有为界无为界自性不动。所以者何？如是诸法自性即是无性，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无性自性不动，无性不能现证无性。具受善现辩白佛言：有性未能证无性否？佛言：否耳。善现复问：无性未能证有性否？佛言：否耳。善现复问：有性未能证有性否？佛言：否耳。善现复问：无性未能证无性否？佛言：否耳。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尔，亦应有性不能现观无性，无性不能现观有性，有性不能现观有性，无性不能现观无性。将非世尊无得无现观也。报告善现：我虽有得有现观，而远离四句。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云何离四句有得有现观？报告善现：若得若现观，皆非有非无，离相离名，觉诸细论。是故我说有得有现观，而远离四句。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以何法为细论？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观色蕴乃至识蕴，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极净若不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若是所辨之，若非所辨之，是为细论。广说乃至观一切智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极净若不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若是所辨之，若非所辨之，是为细论。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作是念，苦圣地应辨之，极圣地应永断，灭圣地应作证，道圣地应修习，是为细论。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作是念，应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为细论。若作是念，应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应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应住苦集灭道圣地，是为细论。若作是念，应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应修次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应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应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是为细论。若作是念，应超欲流果乃至独觉菩提，去入菩萨正性离生，圆满菩萨实地正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是为细论。若作是念，应起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应引无眼六神通， 应引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应引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应圆满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应引无往施法，恒住舍性，应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为细论。若作是念，应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应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为细论。若作是念，我当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我当证得一切智智，是为细论。善心当至，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种种分别而为细论。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色蕴乃至识蕴，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若是所辨之，若非所辨之，皆不可细论，故不应细论。广说乃至，应观一切智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洁净若不洁净，若远离若不远离，若是所辨之，若非所辨之，皆不可细论，故不应细论。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苦圣地，若应辨之，若不应辨之，应观极圣地，若应永断，若不应永断，应观灭圣地，若应作证，若不应作证，应观道圣地，若应修习，若不应修习，皆不可细论，故不应细论。广说乃至，应观一切智智，若应证得，若不应证得，俱不可细论，故不应细论。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如是等诸法及有情，皆不可细论，故不应细论。所以者何？以一切法及诸有情，有性不能细论无性，无性不能细论有性，有性不能细论有性，无性不能细论无性。离有无性，若能细论，若所细论，若细论处，若细论时，皆不可得。是故善现，色蕴无细论，受想行识蕴无细论，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亦无其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行无细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云何观色蕴乃至识蕴？广说乃至一切智智，皆不可细论，故不应细论。不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观色蕴乃至识蕴，皆无自性。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亦无自性。若发无自性，则不可细论。是故善现，色蕴乃至识蕴，皆不可细论故，诸菩萨摩诃萨不应细论。广说乃至一切智智，亦不可细论故， 诸菩萨摩诃萨，不应细论。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与一切法行无细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入菩萨正性离生，速能圆满诸菩萨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无自性，亦无细论而可得者，诸菩萨摩诃萨用何等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为声闻道？为独觉道？为诸佛道？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不用声闻、独觉、佛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然与诸道先便学矣，用菩萨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善现当知，如第八者，先学诸道，后用自道得入自称正性离生，乃至未起圆满果道，未能证得自称即果，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与一切道先便学矣，用菩萨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乃至未起金刚预定，又未能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若其此定以一刹那相应妙会，乃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未欲圆满一切之智，与一切道先便学矣，用菩萨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若尔岂不第八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来相果，岂道各异？如是诸道既各有异，云何菩萨摩诃萨未欲圆满一切智智，与一切道先便学矣，后用自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为诸菩萨摩诃萨，若起第八道时应成第八，若起具见道时应成预留，若起进修道时应成一来不还，若起无学道时应成阿罗汉，若起独觉道时应成独觉。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第八已，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定无是处；不入菩萨正性离生而证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是处。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预留果乃至独觉，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定无是处；不入菩萨正性离生而证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是处。云何令我如实了知诸菩萨摩诃萨未欲圆满一切智智，与一切道先便学矣，方入菩萨正性离生而不为离？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菩萨摩诃萨成第八已，广说乃至成独觉已，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定无是处；不入菩萨正性离生而证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是处。然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道先便学矣，方入菩萨正性离生，亦不为理。为诸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勇猛精进，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以圣智见超过八地， 为静观地乃至独觉地。虽与如是所说八地皆遍修学，而能以圣智见超过，用道相智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已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此复用一切相智，永断一切习气相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善信当知，所学第八若智若断，乃至独觉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摩诃萨忍。如是善信，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道先遍学已，后用自道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已入菩萨正性离生，见次修行诸菩萨行，后证无上正等菩提，以果饶于诸有情类。儿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应学遍知一切道相，若声闻道，若独觉道，若菩萨道，若诸佛道，知此等道一切种相，名道相智。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当起道相之道？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起一切净道相智。云何菩萨摩诃萨当起一切净道相智？为诸行状相能正显发净道相智。诸菩萨摩诃萨便于如是诸行状相皆现等觉，现等觉已，如实为他宣说开示，施设建立，令诸有情得无导解，随应去向，利益安乐。是菩萨摩诃萨应与一切音声语言皆得善巧，用此善巧音声语言，便为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宣说正法，令之所闻皆如鼓响，虽有解了而无执着。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应学圆满真道相智。既学圆满道相智矣，应如实知一切有情随眠意乐种种差别。如应为作利益安乐，为如实知地狱有情随眠意乐，即彼因果知矣，方便遮障彼道。亦如实知旁生鬼界诸龙药叉阿素罗等随眠意乐，即彼因果知矣，方便遮障彼道。亦如实知人欲界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随眠亦乐，知矣，方便遮障彼道。亦如实知四念住乃至八生道之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即彼因果，亦如实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即彼因果，亦如实知苦集灭道圣地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六波罗蜜多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即彼因果，亦如实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即彼因果，亦如实知即喜地乃至法云地 及彼因果。亦如是之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及彼因果。亦如是之净无眼、六神通及彼因果。亦如是之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及彼因果。亦如是之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彼因果。亦如是之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及彼因果。亦如是之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及彼因果。亦如是之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及彼因果。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即如实知声闻等道及因果已，随其所应，以如是道安立有情与三乘道，令勤修学，各得究竟。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起如是真道相智。若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真道相智，与诸有情种种戒性随眠意乐皆善误入，即误入已，随其所应，未说正法，皆令获得所求圣果，无空过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善知有情诸根胜劣，如实通达一切有情往来生死心心所法去向差别，未说法故无空过者。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行如是诸道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一切声闻独觉菩萨所应学道菩提分法，皆设在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声闻独觉菩萨与中勤学皆得究竟。具受善现辩白佛言：若一切种菩提分法及诸菩提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云何如是菩提分法能取菩提？皆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为无相法能与于法有取有舍？譬如虚空与一切法无取无舍，自性空故，诸法一而自性皆空，非于于法有取有舍，如何可说菩提分法能取菩提？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以一切法自性皆空，无取无舍，然诸有情与一切法自性空异，不能解了，为异彼故，方便宣说菩提分法能取菩提。不辞善现：若诸色蕴乃至识蕴广说乃至一切之智，于此圣法毗难业中，皆非相应非不相应，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佛为扰于诸有情类，令得正解入法实相，以世俗说不宜圣意。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一切法应学智见，学智见已，如是观察如是诸法应可摄受，如是诸法不应摄受。具受善现即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与何等法学智见已，如是观察不应摄受？与何等法学智见已，如实观察 应可摄受。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与诸声闻独觉等法，学智见已，如实观察，不应摄受。与一切智智相应诸法，学智见已，如实观察一切种相，应可摄受。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圣法品的业中，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据受善现复白佛言：佛说圣法品的业者，何等名圣法品的业？何故名圣法品的业？佛告善现：若诸声闻，若诸独觉，若诸菩萨，若诸如来应证等觉，如是一切与贪嗔痴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萨迦业见戒禁取疑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欲贪嗔恚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色爱无色爱调举慢无明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色境律似无量似无色定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四念住乃至八声道之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苦集灭道圣地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六波罗蜜多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五眼六神通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诸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无上正等菩提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断烦恼习气相续一切智智皆非相应，非不相应。与有为界及无为界皆非相应，非不相应。善现当知，彼名为圣，此是彼圣法品的业，是故名圣法品的业。所以者何？此一切法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彼诸圣者如实现见。善现当知，诸无色法与无色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诸无见法与无见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诸无对法与无对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诸一相法与一相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诸无相法与无相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 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应修学。学以不执一切法相，而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岂不应于色乃至识诸相学也？广说乃至，岂不应于一切智智诸相学也？岂不应于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诸相学也？岂不应于顺逆观察十二缘起诸相学也？岂不应于圣者圣法诸相学也？岂不应于有为界无为界诸相学也？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不以如是诸法相学，亦应不与诸行相学。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与诸法相及诸形象既不能学，云何能超声闻独觉等地？若不能超声闻独觉等地，云何能入菩萨正性离生？若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云何能证无上菩提？若不能证无上菩提，云何能转微妙法轮？若不能转微妙法轮，云何能以声闻独觉无上乘法安立有情，令脱无边生死大苦，安住清净常乐涅槃？佛告善现：若一切法实有相者，诸菩萨摩诃萨应与中学。以一切法非实有相，无色无见无对一相，所谓无相。是故菩萨摩诃萨众不与相学，亦复不与无相法学。所以者何？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诸法一相，所谓无相。如是无相既非有相，亦非无相故，不可学。何以故？非一切法先是有相，后成无相。以一切法本是无相，后已无相。是故菩萨摩诃萨众不学有相，不学无相。相无相法相待而立，非究竟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非有相，亦非无相，应非一相，亦非异相，云何菩萨摩诃萨能修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不修般若波罗蜜多，应不能超声闻独觉等地。若不能超声闻独觉等地，应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若不能入菩萨正性离生，应不能超菩萨无生法忍。若不能超菩萨无生法忍，应不能发菩萨圣妙神通。若不能发菩萨圣妙神通，应不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若不能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应不能得无上正等菩提。若不能得无上正等菩提，应不能转清净法轮。若不能转清净法轮，则应不能方便安立诸有情类，令诸声闻乘果，或诸独觉乘果，或诸无上乘果，亦应不能方便安立诸有情类，令诸湿性浮业事，或诸戒性浮业事，或诸修性浮业事，当得人天自在福乐。佛告善现：如是如是。 如如所说，一切法非有相非无相，非一相无一相。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若有相若无相，若一相若一相，皆同一相，所谓无相。修此无相，名修般若波罗蜜多。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此无相，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除前一切法，名修般若波罗蜜多。据说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除前一切法，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除前色，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受想行识，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处乃至意处，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色处乃至法处，亦除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界乃至意界，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色界乃至法界，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处乃至意处，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除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地界乃至识界，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因缘乃至增上缘，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无明乃至老死，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入出生死及不净观，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佛随念乃至息随念，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无常想乃至灭想，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我想乃至见者想，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缘起想即非缘起想，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常乐我净想即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想，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诸圣地想即非圣地想，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有寻有思三摩地，无寻为思三摩地，无寻无思三摩地，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 修除前苦集灭道圣地，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苦智乃至如说智，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五眼六神通，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前一切智智，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修除浅色，亦除浅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受想行识，亦除浅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修除浅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亦除浅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智智，亦除前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念有色，即怀此修，非除浅色，非修般若波罗蜜多。若念有受想行识，即怀此修，非除浅受想行识，非修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若念有永断烦恼习气相续，即怀此修，非除浅永断烦恼习气相续，非修般若波罗蜜多。若念有一切智智，即怀此修，非除浅一切智智，非修般若波罗蜜多。然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念有色，即怀此修，是除浅色，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不念有受想行识，即怀此修，是除前受想行识，是修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不念有永断烦恼习气相续，即怀此修，是除前永断烦恼习气相续，是修般若波罗蜜多。不念有一切智智，即怀此修，是除前一切智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非有想者断贪嗔痴，随眠禅垢，能修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除浅色，亦除浅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受想行识，即除浅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修除浅永断烦恼习气相续，即除浅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修除浅一切智智，即除浅此修，名修般若波罗蜜多。不此善现，住有想者不能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住有想者亦不能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亦不能修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住有想者定当执有我及我所，由此执故便着两边，着两边故决定不能解脱生死，无道无涅槃，云何能如实修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乃能修习一切智智。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何等是有？何等是非有？佛告善现：二是有，不二是非有。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为二？云何为不二？佛告善现：色想乃至识想为二，色想空乃至识想空为不二，眼处想乃至意处想为二，眼处想空乃至意处想空为不二，眼界想乃至意界想为二，眼界想空乃至意界想空为不二，色界想乃至法界想为二，色界想空乃至法界想空为不二，眼识界想乃至意识界想为二，眼识界想空乃至意识界想空为不二，眼处想乃至意处想为二，眼处想空乃至意处想空为不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想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为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想空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空为不二，地界想乃至识界想为二，地界想空乃至识界想空为不二，因缘想乃至增上缘想为二，因缘想空乃至增上缘想空为不二，无明想乃至老死想为二，无明想空乃至老死想空为不二，布施波罗蜜多想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想为二，布施波罗蜜多想空 那只般若波罗蜜多想空，为不二。内空想，那只无性自性空想，为二。内空想空，那只无性自性空想空，为不二。真如想，那只不思议界想，为二。真如想空，那只不思议界想空，为不二。苦集灭道圣地想，为二。苦集灭道圣地想空，为不二。思念住想，那只八圣道之想，为二。思念住想空，那只八圣道之想空，为不二。思净虑，思无量，思无色定想，为二。思净虑，思无量，思无色定想空，为不二。三解脱门想，为二。三解脱门想空，为不二。八解脱想，那只十遍处想，为二。八解脱想空，那只十遍处想空，为不二。净观地想，那只如来地想，为二。净观地想空，那只如来地想空，为不二。即喜地想，乃至法云地想，为二。即喜地想空，乃至法云地想空，为不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想，为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想空，为不二。五眼六神通想，为二。五眼六神通想空，为不二。如来实力想，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想，为二。如来实力想，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想空，为不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想，为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想空，为不二。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想，为二。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想空，为不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想，为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想空，为不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想，为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想空，为不二。欲留果想，乃至独觉菩提想，为二。欲留果想空，乃至独觉菩提想空，为不二。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想，为二。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想空，为不二。有为界无为界想，为二。有为界无为界想空，为不二。善现当知，乃至一切想皆为二，乃至一切二皆是有，乃至一切有皆有生死。有生死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善现当知，诸想空者皆为不二，诸不二者皆是非有，诸非有者皆无生死，无生死者便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有此因缘，当知一切有二想者定无不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道无德亦无限观，下至顺忍彼上非有，况能辨之色广说乃至一切之知，彼上不能修诸圣道，况能得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况能永断 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卷第527。